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首先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 3和8，因为今天我没法开车，所以我今天打车来的。 好吧，限行尾号呢是3和8，所以这个限行的机动车是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的。今天的天气呢是-8度到-6度，还不错哈，已经有8度了。现在实时的温度是-0摄氏度。 是的，所以外出的时候感觉没有像前几天那么瑟瑟发抖了。 对，而且感觉出去这个还能看手机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而且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今天的导播老师是高阳。 啊，为什么进？ 因为一见到高阳老师就特别的兴奋。现在他在导播间来给大家挥挥手，只不过是没有特写。 高阳老师今天就是做了一个特别贴心的事情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的很早之前呢，就打开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冷风的空调，然后导致我现在呢就瑟瑟发抖，感觉 是的， 站在外面， 就是感觉像良心主播的感，良心导播的感觉， 确实是良心导播，因为怕我们热，因为热了呢就容易困。 你说现在的主持人去哪说理儿去啊？你昨天的时候还30度，今天就差不多10几度啊。 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在直播间里面，还是在上班的路上啊，都要注意，要防寒保暖啊。 是的，没错啊，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打开"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没错。 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而且今天啊，高阳老师把我右前方的这个大屏幕打开了 啊， 哎呀，让我们觉得特别高大上， 就可以瞬间看到自己的这个形象，特别不满意哈。 好吧，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是开始我们的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访谈录，已经进行了。现在就是感觉我们每天都在和榜样学习和聊天， 真的，你会觉得每天长了很多知识， 是各行各业，而且都是奋斗在一线的好奋斗好青年哈。 像我这样好奇心比较强的人，我就是很愿意说，哎，我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在做什么，那个行业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大饱耳福。 是的，然后每一个榜样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意犹未尽， 哎，都觉得哎，这么快就结束了吗？ 这么快就过去了吗？然后来的时候呢，都觉得哇，时间好长啊！ 啊，对， 2个小时， 能说这么久吗？ 对，然后一会儿就过去了。 说哎，我那一点还没有说。 是的啊，是这样的。接下来我特别想问曼宁一个问题，你对博士怎么来怎么看？就觉得他们是一种怪物。 不是不是，就我之前呢，我之前有想读博士的想法，结果我妈说了一句话，说要么你先结个婚。就我从她这句话里面，我就体会到了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女博士啊，这个属于另外一类， 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对，但是我本身还是很喜欢高知的人、 啊、 对对。 那要男博士呢？ 男博士当然更好啊。 对，就如果是女博士就算了，男博士还可以。 女博士也不一定算了，就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这太高了，学历太高了，沟通起来有问题。但是男博士我觉得会好一点。 是的啊。那你要是对建筑系的博士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害怕，因为他说的我都听不懂吧。 就是我在想象一个建筑专业的博士应该就是盖一栋楼，然后这栋楼就是研究生，是硕士研究生是盖不出来的。 就是这个毕业作品是盖一栋楼吗？ 是的，然后这个楼非常高科技，然后运用了很多博士的专业的理念，然后硕士研究生都看不懂，然后普通人进去以后就觉得哇，这个建筑好牛啊。 但是并不知道是怎么规划出来的。 对，盖出来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像什么鸟巢啊、水立方这种比较经典的建筑。 你还真别说，我的一个姐姐哈，她本科一年级的时候，和我们一样是文科类，她是学新闻传播的，然后到了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她觉得这个对我没有挑战性啊，然后她就转成了这个建筑规划，我觉得这个转的真的是弯转的有点大，因为她从一个文科然后转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工科吧，他转到这个方向来了，然后觉得哇好厉害呀。从此以后呢，我们俩就少了很多共同语言，因为他说的我真的听不懂。 看来就是跟博士打交道还是挺困难的。 对，而且是跟他讨论专业方面的问题就会更难。 嗯，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博士，看 看 今天的节目 能不能聊得开心哈。 对，看看今天的节目，但是今天的节目啊，和建筑有关，和水也有关，和北京的历史的水系和水遗址也有关。我们接下来请出的是北京建筑大学的博士生周鲲鹏老师，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周老师。 好，大家好，我叫周鲲鹏，来自北京建筑大学，是做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博士。 你看重点说的是博士哈。 确实啊。 接下来我们就先问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是研究的我们的这个水文化方面哈。那在这个水文化方面 有哪些值得称赞的历史呢？ 就是北京，你在研究北京的水文化，在我心目中我感觉北京的水文化 你觉得没点啥？ 对，我感觉没点啥。 没有江南水乡的那些是吗？ 是的啊。先给我们概括的说说北京的水文化大概有哪些水的这种文化的遗址或者历史。 确实像您说的这样，其实北京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它的水还是比较少的，和水文化可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其实这个城市啊，从它的发源到它的历史变迁，它都和水是密切关联的。比如说在10000年前，咱们这个地方，北京的地方，它是一个。 周老师可以把话筒离你的嘴更近一点。 更近一些，好。就在10000年前，咱们这地方，它就是一个汪洋大海。然后因为它的地壳运动啊，就是因为这个地壳运动，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凸起起来，凸起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这种一个山湾。后来就是永定河还有北京这个五大水系啊，它就带着泥沙慢慢的淤积。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上海，它也是个长江啊这个水淤积而形成的。其实北京它最初就是由这么一个缘故而来的。后来就是，永定河呢，咱们知道它在历史上是非常容易泛滥的，所以它在这个北京平原泛滥的同时呢，它留下了很多的水坡，还有一些河流，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长河，还有什刹海，还有莲花池，都是这个永定河改道以后遗留下的水坡。但这些水坡呢，后来就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依据了。比如说咱们最早那个金中都，它就是依靠这个莲花池为水源建立的。还有元大都、 以那个为中心。 对，元大都是基本上是把咱们整个什刹海还有中南海是圈到内城以内的。后来明清呢，基本上是在它的格局上有继续发展而来。 所以说之所以有了现在的这个北京老城的四九城的这个格局，是因为这些水。 这样一看，其实北京还是有很多水的， 而且跟水的有密切相关啊。 这是一个初步的概念哈。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嘛，这张应该是老北京的这个水的这个感觉。这是什么河呀？ 这是咱们的护城河。护城河其实和北京的那个关系十分密切的，因为北京周边它是一圈那个护城河环绕着，主要是为了防御。当时老百姓啊，可能就是基本上很多生活的，比如生活的活动，比如说洗衣服啊，就是划船呀、都是 在这 条河上的。而且像这种河啊，北京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咱们现在可以经常听到一些河流，比如说。会往，比如说一些水的地方， 积水潭， 对，积水潭， 海淀算吗？ 海淀也算的。比如说咱们现在一个什刹海，它肯定是算的。还有一个王府井，还有一个南池子、北池子、三里河、十二里沟、三里河，对吧？ 十里河还有 十里河， 对。所以这些地方、很多都是和水相关的名字。像这种名字呢，北京是有很多的，就是因为古代啊，北京它到处都是水坡，还有一些河流，所以它就形成了很多和水相关的一些地的名称。就像刚才您说那个海淀，它两个字都是带水的。 对， 因为在元明时期啊， 这个海淀地区啊，它是一个浅海，就是算是一个湖泊吧，算是一个湖泊湿地。 嗯， 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慢慢水变少了，就是形成了，就是说明清代的时候，在这地方建了三山五园。 嗯， 当然北京啊，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算是一个湿地吧，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湿地，叫南海子，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南海子知道，在大兴。 对， 嗯， 这个南海子呢，在历史上它有方圆，据历史记载哈，它有方圆160里地。 嗯， 那么北京现在四环是多长呢？四环是130。 啊，那么大！ 就是它相当于咱们北京内城的16个面积。 哇，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南海子吗？ 为什么？ 因为周末的时候我去那里看房了。 哦哦哦！ 没有任何人知道啊。这几千年以后哈，现在像海淀啊、南海子啊，这些地方都是学区房了。 确实是。 那个周老师，现在的北京的这个水的状况又是什么样？我们来对比的话。 对，其实现在北京， 你比如说海淀，我估计，你像你说的那个那么大的湖泊就没了哈。 对， 比如说有十堰二小啊，首师大附中啊， 这些 地方以前可能都是水泊， 都是水泊啊。 对对对， 嗯。 还有咱们今天的，比如说咱们今天那个南海子，您如果去那个南海子公园看的话，其实挺大的， 嗯， 它是北京现在最大的一个算是湖泊吧， 嗯， 但是它还不如以前南海子的十分之一的， 啊、所以它是在慢慢的变小， 对， 退化也， 对，这个变小的原因是自然的环境造成的，还是人为的环境造成的呢？ 其实是有多个方面的， 多个方面， 就是一方面就是咱们人类人口增加嘛，水，就人口耕地啊，各方面增加，水的蓄洪量也大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一个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其实现在概括北京的水环境化，可以用三个词，就是。当然也不是北京的水环境，是整个咱们整个这个时代的状况，就是水少、水脏和水多。 嗯， 水少是因为什么呢？水少是因为咱们本地人口太多了，水不够用， 需求量太大了。 对对对，所以它很多水啊都是从外边借调过来的，比如说南水北调，就是把南方的水征调过来。除了这个呢，就是水脏了。现在北京城区的水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去广大的偏远的农村呀，水质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理想。 那又有一个水多是？ 对，水多可能大家比较疑惑，怎么说又是水少又水多呢？ 啊、 但其实水多是在什么地方能够见的哈？就是下雨的时候，北京 就成了一个 水 城了。对对， 就是水涝了。 对对对， 这个水多可能是跟排水设施有关了， 对对对 啊，这是另外一个水的意思了，啊，反正 我觉得这个现在北京市还是很缺水的， 对，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况，现在的哈，我们来看这张照片应该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洪涝的一个状况哈， 每年的7月中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两天。就是721啊， 对， 726啊，就水就会特别的多。 是的，我还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采访721大暴雨，那一天，反正挺惊心动魄的啊。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城市的发展，尤其是那次721大暴雨以后，其实城市的管道，尤其是城市的这种市政设施在一点点变好，这一点还是可，就是至少在721以后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大面积的水涝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其实这块国家对这块其实是非常重视的，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进海绵城市，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洪涝它的机理发生的机理去对城市的一个适应性的一个改变。 这是北京的一个整体的水的环境哈。 对， 我想说说我对整个北京水的环境哈。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北京的水就是后海。 为什么呢？你是有故事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当你在这个后海边上去享受这个晚风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北京。曼宁，你在理解北京的水的时候会想到什么？ 圆明园划船。 哦，那也是，那也是。 就是 可能你在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嗯、 没有办法疏解的时候，你去那边划划船就感觉非常的宁静、 嗯、 心灵得到了安慰的样子。 是的是的、嗯。那周老师，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现在代表北京的水的一个地方会是什么地方？ 如果说现在代表水的地方，我想还是什刹海吧。 什刹海、嗯、 对 就是白天能游泳，晚那个冬天能滑冰， 还能看日落， 晚上还能看日落、嗯、 对， 什刹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湿地公园，是主城区内的唯一一个湿地公园了。 对， 所以说大家呀也可以去还享受一下新的什刹海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啊。 哦，是吗？它居然现在已经是一个、 嗯、对，湿地公园。 哦，好吧、嗯、那就是让我感觉反正北京的水还是比较少哈、 嗯、 那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跟着周老师一路来聊一聊，具体的聊一聊吧，就是北京的这些水文化的遗址以及他们原来的面貌吧、 嗯、 好吗？ 好 啊、嗯、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问出来之前，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就邓紫棋的一路逆风哈。 好， 嗯， 就当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看不见过往的心理上，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曾都一样，生来天真勇敢，颠覆梦想却随着时光慢慢变得抽象，来个困在摩天的大厦，长出了妖精的尾巴，为什么世界越繁华人心越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 啊！今天感觉在互动的这个网友就是太少了、 嗯、 是对我们博士不感兴趣吗？ 还是对我们北京的水文化不感兴趣？ 还是对我们曼宁老师不感兴趣、啊、 曼宁老师今天的确自己也不太满意 好吧，啊，我们接下来就是先问博士一个，是真是博士了，问周老师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去要选择来研究北京的水文化遗产？ 其实这个选题呢，当时也是我们考虑了很久，因为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 了解北京的历史、 嗯、 知道北京在历史上呢它是一个水乡密布河湖遍布的这么一个水乡的景色、 嗯嗯、 但是因为咱们就现在人类的活动啊或者是这种工业化的进程它这种水乡的环境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嗯、 就是现在还是水很少了所以我们是想通过这种精细的对比把通过发掘水文化遗产通过展现这些河湖啊这些桥宅啊让大家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通过这种精细对比来促进或者让大家自发的去保护这个文化遗产 嗯 保护这个北京的水环境 嗯 这个呢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 嗯、 也是为了想借鉴或学习古代的一些经验智慧吧 嗯 比如说咱们就像刚才您说那样一下雨的时候啊北京就是内涝一片了 嗯 但是一下雨北京的故宫啊往往是一个关注的焦点为什么要关注焦点呢、 嗯、 因为这个倒不是它下雨的时候多么漂亮是北京到处都是水但是故宫还是安然无恙就是排水非常好、 嗯、 而且这个工程呢它自建成到现在大约有600年的历史了它历经千余次暴雨但是每次都排水很好没有什么积水所以这就是古代一些水文化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智慧、 嗯、 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化遗产研究水文化的一个目的 嗯，其实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哈、啊，您说了以后我确实觉得这个故宫它的这个排水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每次下雨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个视频就是故宫有很多的这个设施然后来进行这个排水、 嗯、 有没有具体的事例给大家讲一下呢 嗯 具体说这个排水呢 就我就猜测故宫下面是不是一个特别牛的排水的管道在里面 管道 对 到它 或者说有一个地下故宫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嗯 为什么它排水比较好呢因为它这个系统啊非常的全面 嗯 比如说它最初啊它是屋顶它一般都是斜度的嘛斜度一般都是超过30多度、 嗯、 它水下来以后它的惯性很大 嗯 能够直接冲击到地面它不会就是渗到屋里其次呢就是它地基啊周边都有一些明沟有一些散水、 嗯、 能够通过这明沟啊排到暗沟里、 嗯、 通过这个庞大的地下暗沟系统啊再排到那个金水河里、 嗯、 就是它一个层级是非常清晰非常那个逻辑非常严谨的、 嗯、 除此之外呢北京它故宫有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它是中间高 嗯 四周低那么水下来以后它能够自然的流到四周以内四周的水沟 嗯 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它所有的铺地砖呀都是可以下渗的 嗯 就是这个水下来以后我能够渗到地下不至于全部排到那个排水沟里这样排水沟的压力就很小了 嗯 它是当初铺的这个地砖的时候就是专门要铺成这样、嗯、要可以 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okay. 嗯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说，继续说。 换了一个电乐，因为上个电乐自从被新闻台的刘佳用了以后，我就不开心，就不喜欢他了。 你有没有跟他进行交涉？ 没有，我准备今天节目下了以后，我就跟他交涉一下、嗯、啊。好吧，接下来继续和我们的周老师啊，北京建筑大学研究水文化遗产的周老师来聊哈。 嗯， 刚才聊到了这个，其实学习古代的这些，就是探寻古代的这些水文化遗址或者遗产，其实对现在的现代城市的水利设施啊等等都是有可以借鉴的。 嗯 啊，刚才聊到了故宫，故宫下面的这地砖都可以渗水。 嗯， 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地下故宫啊？ 说不定埋着宝藏呢。 对，真有可能哈。 嗯， 而且有可能下面的这个故宫，就是畅想一下，可能有这个鱼啊、虾呀、啊嗯、在里面。 你是不是刚看过海王啊？ 有可能想象的哈。 嗯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你研究的这些领域里面，你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水的文化遗产的一些这种智慧经验、 嗯、 其实用在了现在的北京啊，哪怕整个一些大型的城市里面。 嗯， 其实说到这一块呢，其实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嗯， 比如说咱们现在城市为什么经常发生洪涝呢？ 嗯， 那么古代城市就很少。 嗯， 其实它如果从这个地理上分析啊，有很多就是它有很多可借鉴的智慧。 嗯， 比如说古代呢，它水下来以后，它先是下渗。 嗯， 就是它渗到地下以后。渗到地下会渗到一部分， 嗯， 然后地下这个土壤它吸收了一部分水以后呢，就是它吸收饱和了以后，它才会产生径流、 嗯、 那么这个径流它产生以后，它会流到这些河里啊和这些沟里啊，所以咱们小的时候啊，在家乡可能会能看到一些河湖下雨的时候、啊、它都是水很多的。 嗯， 这样呢，那个水里和沟里水满了以后呢，它才会排到一些大的河渠沟道里、嗯、这样这个水它从下来到流到这个大的河湖里，它是有很多缓冲和吸收的环节。 嗯， 所以它这个最终的管网，它最终的河啊，压力不至于那么大。 嗯， 但是其实现在它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现在咱们比如说咱们现在的公路啊，它都是沥青的。 嗯， 这个水下来以后 渗不下去了， 渗不下去的、 嗯、只能找其他的出口。 而且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水啊，它下来以后它是直接排到管网里的。我们现在这个北京就是很不、嗯、包括很多其他城市，他们很多河沟啊也不是用来作为排水用的，就是用来景观用，所以很多水它是没法排到河里和沟里的、嗯、直接是排到地下管网，所以这个水最终都汇到里边去，所以它压力会很大。 哦， 它排不了，它就会积在路面上了。 嗯，确实是，你像古代的时候，它的那些地都是土哈，路都是土， 对， 它自然肯定渗水的能力比较强。 对， 啊，现在地面可能渗水的 少了一个水 的强 的渠、啊、流通的渠道， 这是一个例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嗯， 比如说咱们现在，您看现在咱们北京就是不是北，咱不能说北京啊，其实很多城市都这样。就是咱们很多河啊，它都是采弯取直的。 嗯， 就是咱们河道都是非常直的，这是为了什么？因为了排洪。就是为了让它水泄得更快一些。 嗯， 但是这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水太快了，那么鱼虾呀就这些生物啊，它就没法在里边生活，所以它的生态性就降低了。 嗯， 所以它现在在做那个河道的时候就故意做成弯弯曲曲的。 嗯， 这么做其实有很深的一个自然的一些道理。 嗯，你看古代的这张照片，我觉得就是很自然的。 对 哈。 对 对， 嗯，越是这样弯弯曲曲才能够体现这个河的魅力。 嗯， 对， 而且里边确实的生态环境 是的， 也是很重 要。你要这河太直的话，滑冰的时候行。 嗯， 是这样吗？ 跟路似的是吗？ 这是一个借鉴。还有没有？ 再有的话就是北京，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它也是违反自然的那种原理，比如说咱们很多河道啊，它都是做了下渗。 嗯，河道做了下渗。 对吧？不是，是下渗，是硬化。 硬河道，哦，对，河道做了硬化，所以它就渗不下去。 渗不下去。 嗯。 那么植被呢？它也很少，就是很难生长， 吸收到水，嗯， 对， 吸收不到， 因为它有这些自然的河床，它是有淤泥，它是有层次的，它的土壤， 嗯， 所以它在植被在生长的时候呢，它就自然一些，就生态更好一些。 嗯， 但是为什么它要做防渗呢？ 嗯， 因为地下没有水啊。 嗯， 地下水是很低的，如果不做防渗的呢，它一天水就漏光了， 水就没有了。 对，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所以它真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城市发展以后它 对 人口的聚集，包括大家用水量的需求的提高，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 这些其实都是古代的智慧用在了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哈。 对 啊， 其实古代这些河渠啊，包括这些水环境啊，它是蕴含的很深的一种智慧的。 嗯， 所以值得我们现代人去不断去探索，就是怎么应用到现代的社会的发展当中。 嗯，这是一个层面。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啊，当然我觉得不是说那个好与不好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我小的时候哈，在农村哈，我经常回农村老家，就经常去那个各种坑里边游泳。 嗯， 就各种坑里面，就这应该是，现在我在想，那应该是蓄水池，或者说是池子。 这坑还挺多的。 对，池子哈，我在里面就是游泳，就是下池子游泳。 嗯， 就游野泳。但是你像在北京，就得花20块钱去东单买一门票，然后到游泳池里去游。 你觉得那个小时候就更亲近大自然， 对，那种感觉更好。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像一些我的家里的爷爷奶奶这辈儿的呀，就在池子边洗衣服。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也是历史的水文化吧，它是一种。 对， 确实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爷爷奶奶家门前是一口泉。 嗯， 然后它是那种活泉水。 嗯， 它一直不停的在有水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当然我太小，我不可能到那个泉里面去游泳，然后我就在那个泉往外面排水，就浇地的那个出口，我就在那等着，我就等那个小鱼这个被冲下来，然后就捡一个什么走这样。后来是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地方它规划建设，然后那个泉就没有了，把那个泉的坑就填上了。那个泉水呢变成了一个人工喷泉。就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在我看来，以前的那个活泉水是最好的，然后它后来变成了一个人工的，又上面又有瀑布，又有假山，又有喷泉，反而让人觉得其实心理距离就远了一些。 对，现在就是大家在处理水的时候就没那么自然了。 嗯， 你像咱们以前生活其实是和水是非常的相 密切相关的。 对对，密切相关的。 嗯， 就是大家经常在河里游泳啊，洗衣服，就是河水这种交互共融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我们是和自然隔开了。 嗯，对，所以就感觉要亲近水的话，就还得买门票。 对对对。 啊，这个就是让我感觉，其实这是我对水的一种理解。小的时候的那种童年的回忆里都是水。离不开水，包括滋水枪也是水哈。 对， 对不对？就大家要在一起玩的时候，那个要互相的这个泼水哈，这种感觉都是对水的一种思念和怀念吧。 嗯， 对 啊，这是一个层面。接下来还是再想问周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北京的水文化遗址多不多呀？ 挺多的。 是我们知道的少吗？ 是我们知道。你像刚才 我就知道大运河遗址公园。 大运河遗址公园，包括像什刹海，这些都还有的。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走在路边上，我们不易察觉，但是它原来确实有。刚才其实周老师讲了几个例子，比如说 海淀啊， 比如说 男孩子 啊，还有没有？ 其实像这种就是这种水文化遗产是 或者说慢慢的在消失的， 对， 比较堪忧的一些有没有？ 有很多的。 很多。 比如说这个通州吧， 通州， 我记得有一次去通州，就是它那个地方有个花之巷。 花之巷 不知道大家 就是大家如果读过《红楼梦》的话，肯定知道它有个章节是专门写，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有个巷子是画着像。当时陶雪芹在写的时候就专门说了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啊，是在通州张家湾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古代这个张家湾呀、啊，它是一个漕运的重镇。就是很多货物要卸就到这里以后卸到这地方再转运到北京。那么这地方非常繁华，当时曹家呢，他们就是在朝廷也非常有权势嘛。他们就在这地方经营了当铺，而且曹雪芹在这地方还住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地点和曹雪芹的身世是密切相关的。 很有渊源的。 对。记得我是2015年9月27号当时去的，当时就发现这个碑刻呀，在一个杂草丛中，上面写着花枝巷遗址。 就是这张照片是吧？ 对对对。 哇， 当时还是挺荒凉的。但是等到我10月14号再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被当为一片平地了。 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时间。所以消失就特别快。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也就一种很难说出的感觉，就感觉也挺内心也挺不舒服的。 其实周老师，您在调查或者走访这些水文化遗址的时候，大概有没有统计过说北京周边有多少的这样的水文化遗址？ 据我们统计呢，就是现存的应该是还有200多处。 还有200多处。 对，200多处。 还有没有让你觉得非常可惜的像花枝巷这样的地方？ 再一个呢，就是花枝巷的东边呢，它还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呢叫玉带河，它曾经也是一个漕运的一个重要河道。它这条河上呢本来有两个桥，一个是 现在这个河没有了吧？ 还有， 还有叫玉带河， 水质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对，这条河上有两个桥，一个是东门桥，一个是红桥。这两个桥呢，都是以前那个张家湾古城遗留下的桥，在50-60年代的时候啊，这两座桥还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城市开发呢，大家可能对这东西不太重视，就是把它拆掉或者是破坏了。后来我去的时候就发现只剩下一堆石头了。我去张家湾很多次，我去一次基本上在两个桥又发生一次变化，去一次变化一次。但是我估计我现在去的话，可能那个石头也没 了。 对， 就是古代的这个石桥。 对， 那我们看到好像在这个里面没有照片哈。没有看到。除了这个遗址以外，我听说在这个周老师的研究里面还对永定河其实有一个非常可惜的这种感觉哈。 对，其实就像我刚开始在节目中说的，永定河啊对北京的发展其实是挺大的。它在历史上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就是北京的形成啊发展都和这条河密切相关的。但是它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知道，叫无定河。 无定河。 对，为什么叫无定河？ 原来叫永定，现在叫永定河，原来叫 无定河。 这个无就是 没有定数的意思吗？ 对，就是没定数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条河流啊，它老是 泛滥。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历史。 对。因为这条河呢，它的起源是在内蒙古那高原的地方。所以它冲击下来的时候带了很多泥沙。它经过那个自三家店出了峡口以后呢，在北京平原上，因为北京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嘛，它带了很多泥沙呀，就慢慢在这个平原上，水速比较慢的话，就淤积，就是形成了地上河，和咱们现在的黄河也是其实类似的。所以它地势比较高呢，它就容易泛滥，所以历史上它经常的改道。 对，经常改道。人说这个忽东忽西忽左忽右的这条河就变成了无定河。 对。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历史。 那也是因为想要把这个水患解决掉，所以给它取了名字叫永定河吗？ 对，这还有一段历史。 就是这条河、啊、 我们特别愿意听历史 这历史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因为这条河啊，它老是泛滥，就是就历史统计呢，因为它从辽金到1949年的时候啊，它就是历史上就是在几百年间历史上是决口过80多次，然后是漫溢过50多次， 确实应该叫无定河啊。 对，而且像清代200多年间啊，清代因为历史也不是太长嘛，200年间它也是决口漫溢了70多次 啊。 但是因为这条河呢，它是靠近北京城的，它一旦决口，对于 是很危险啊， 很危险的。所以历朝历代都对这条河的状态非常的重视， 简直是又爱又恨呢。 对。历朝历代都在这条河上周边加固一些大的河堤。就在康熙年间呢，是治理了7次，这条河呢才慢慢的就是流向趋于稳定了。康熙皇帝呢，为了表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象征性的让这条河啊，就是让它不再那什么，专门赐名是永定河。 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渊源， 由此而来的。 所以但是永定河的这个水源的一些水系其实在北京都是有的，刚才周老师也说过哈。像什么积水潭、海淀，这些都应该是从永定河流下来的水吧。 对对 啊， 现在我看永定河已经停滞在了南五环左右这个位置。 对， 就是把它锁定在了南五环以外。 对， 这是一个缩小的概念了哈。 对，其实因为就是咱们现在永定河水比较少了，它就在上游，尤其是三家店水库以下，就大片大片的就是干涸了。尤其是下游到了河北那一带，基本上是可以，如果去那河床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干旱，都是干旱的很严重，而且是因为。因为在这个城区交界的地方嘛，大家可能不太重视，所以也是开发的，比如说有建的高尔夫球场啊，或者是挖了一些采砂厂啊，就是挺多的这东西。而且但是它周边呢，周边还是有些遗迹保留的很好的，比如说它周边有一个金门闸，还有一些巨大的河堤，就是保障那个河不决口的河堤。所以你看到这些遗址啊，再想到古代它是这么个水势浩渺的状态，再看到现在很干涸，你就感觉这个人类就是对于这个自然，对于这个自然，就是对这河流的变化还是影响非常大的。 这些其实还好，就是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像通州的花枝巷啊，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叫做玉带河呀，包括永定河呀，其实我们至少现在还能看到点遗址哈。有没有那样的就是直接就没有遗址的了，已经消失了的景观呢？ 这个、 京杭大运河。 还 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京杭大运河要全部通航。 对对，我也 从杭州直接到北京。 啊，是从杭州吗？ 对， 我以为只有北京这一段要通航。 说从杭州直接到北京， 是，它是现在因为山东段，它已经很多地方因为现在在保护嘛，很多地方都恢复了，所以它恢复就是通航还是有可能的，就是从杭州到北京这一段可以开船直接过来的。 反正以后就是见曼宁的时候，就跟曼宁说。我从杭州坐船回北京。 但是您得说下个月见了，因为这个路途啊，水路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比较慢的哈。 对。 咱们再说上几个就是在水文化遗址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吧。哈，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说这个银甸桥，就是后海的银甸桥原来就有吗？ 这个银甸桥原来是就有的，但是历史上呢，咱们现在看什刹海呀，它是三片海对吧， 对， 是西海、后海、前海。但是历史上呢，这三片水泊呢它是相连的。在辽代的时候它是连在一起，被称为四海大河。后来就慢慢的水少了，就慢慢的水少，就是它不就分成三段水泊了吗？三段水泊在那个水泊狭小的交界的地方，就建了银锭桥。 这是古代就有的。 对，古代就有的。其实关于银锭桥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观，叫做银锭关山。 关山。 对，关山。 是 景山吗？ 景山是关不到的。 曼宁你知道这个银锭桥吗？ 啊，我知道， 就是基本上后海酒吧走到头就可以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观景点，因为它地势很高的。 关山是您说的是哪一座山？ 主要是西山。 啊，西山啊，那也太远了吧？ 真的假的？ 看得着吗？ 因为什么能够银锭关山关到西山呢？因为银锭桥啊，它在后海和前海的交界处，它地势呢是比较高起的，站在桥上可以俯瞰周边的一些景色，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后海。它连接着后海呢，它有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地形啊，后海它类似一个喇叭状的一个形状，它在银锭桥那地方是非常狭窄的，但是远离银锭桥那一端呢是非常宽阔的。那么站在银锭桥，它位置比较高，在往后海看的时候，越往尽头啊，烟波浩渺，越宽阔，就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 哇！ 所以银锭关山就是由这么来的。 好厉害啊！居然能看到西山啊！ 是的哈，这是银锭桥。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就是大家，还有就是那个故宫周边的那个叫做金水桥吧。 对，金水桥， 金水桥应该也是原来的古代的桥吧？ 它是，但是现在应该是修缮很多次， 修缮了很多次了。 对 啊， 还有十七孔桥啊， 十七孔桥， 十七孔桥是颐和园， 对， 颐和园，它也是经过后代修缮的。 卢沟桥。 哎，这个是原汁原味的，但是卢沟桥也不是全部是原汁原味的。比如说咱们去卢沟桥的话，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些石板，那是原来的，但是石板两边呢，它是铺了很多，就是现代的一些石块，那是后来修的。 其实，在卢沟桥上去看下面的这个水哈，我觉得那是永定河吧？ 对，永定河。 我觉得那个水其实，在春夏的时候还是。很雄伟的那个水，就是流速还是非常快的，真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也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当你站在卢沟桥去回看那个，它叫什么？那是宛平县吧，就是宛平县城吧。 是宛平县城。 回看宛平县城的时候，感觉其实那个桥真的是有防御的感觉。就日本人打进来的那个感觉上来看的话，其实那个桥。 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塞，感觉。 其实说起这座桥呢，北京还有其他几个桥。北京一共有四大古桥。这个四大古桥呢，大呢一是体量上大，另一个是它位置上重要，就是它属于北京咽喉地带的那种桥梁。像您说那个卢沟桥啊，是其中一座，它是北京。通往西南一个交通的要塞。除卢沟桥呢，还一个是。八里桥它是通往通州的。还一个是马驹桥，是通往东南的。还一个是朝宗桥。 啊， 这个我没听说过。哎， 就感觉这四个桥其实就是北京可能水系啊，就是一个防御的感觉哈。 对对， 就这四个桥一定要囤上很多的这个军队哈，重兵把守。 对， 现在就知道了，以后到了八里桥就知道了，就到通州了。 对， 说起八里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清末的时候一个八里桥之战，大家可能是听说过的，就是在这里 阻击洋人， 对，阻击洋人，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的血战，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来狙击敌人。 你看，所以其实水啊，不仅仅水文化的遗址，不仅仅是让人感觉是个桥啊，是个湖啊，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文化在里面， 它和历史相连。 是的，这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水文化。其实还有一种水文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喝水啊，用水的水文化。古代的水文化，我觉得喝水用水也挺有意思的。 哎，我觉得 有饮料吗？ 说到这儿，以前就是我读这个小说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拿一个瓢，河里舀一瓢水就能直接喝。就是让我现在看来，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除了说我们那时候说水环境好，没有什么我们这些化学物质之外，哈，洗衣服总是要洗的嘛。 洗脚也会洗的吗？ 对啊， 怎么可以就从那个 在里面也洗澡啊？ 是啊， 其实这个河里水其实是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它是可以喝的，因为它这个河流啊，它有自净功能。就是我有一定的污染程度是不要紧的，就是它这个藻类啊可以吸收污染物，就是可以吸附这些东西，所以你污染了以后它能够自我恢复，它有个自净功能，所以古代的这些河流啊都是有的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就是咱们说点现实的哈，曼宁，比如说你是一个大户人家啊，住在西四吧，也可以了啊， 西四不错，我喜欢， 现在也算是学区房了。 看来你最近没少看房。 比如说西四，你住在西四，大户人家，啊，然后呢，但是你离河或者离湖比较远，又没有自来水管，你说他们家怎么用水呢？ 我可以雇人拉一个车， 哦， 然后把那个水 从湖里拉过来， 送到我家里， 拉过来。 是这样吗？ 送水工是这样吗？ 是这样。 古代是这样吗？ 对，古代因为咱们现在是自来水，它古代没有自来水的嘛。古代其实饮水呢，它是主要是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咱们去刚才说的去河里直接去舀啊，直接去挑啊，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就是靠水井。这个水井咱们可能是在小的时候在家乡可能是能够见到的，但是在北京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谁听说过在谁家现在还用水井打水啊。但 是 北京古代呢 是基本上饮水啊生活用水啊都要用这个水井。 原来人家有井， 有井就不需要去外面打了。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打出井来吧？ 怎么说呢，北京啊因为它古代水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是在咱们城区啊就是挖个3-5米就可以挖到水。 哇， 这么厉害。 太厉害了。 3-5米我还以为叫20米什么之类的。 那是现在的标准了。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关于井字的一些地名，像双井。双井是不是有两个井？ 对哈。 这个好像是它是因为井而名的，但是具体是几个井啊？ 也许这个井它就叫双井呢。 还有王府井。 王府井， 那 现在那个井还在、 啊？是王府井，现在那个井还是存在的。 珍妃井。 啊，这个是比较听你名字是比较阴森的。 珍妃井。 珍妃跳的。 还有什么地方？什么井？还有关于叫井的地方？ 还有一个大同井。 大同井。 对。 这些地方都是应该是带井的地方。 对 啊， 其实就是北京古代，因为它水这个地下水比较多，所以它挖井方面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北京啊，这些街坊巷里啊，大大小小的胡同啊，它都有水井。据考据呢，它是有1000多口。 哇 哇，这是喝井水。 当年的这个北京的地下水资源应该是很丰富的。 对，很丰富。 但是我特别好奇，比如说小朋友们哈，夏天的时候想吃个冰棍儿啊，饮料啊，这应该没有吧？ 古代饮料还是比较少，但是冰棍是可以有的。 冰棍可以有。 对、 啊、就真的是纯净水做的冰棍儿。 比如说咱们现在那个后海，就是它有个冰窖。 后海有个冰窖。 对，它是专门因为古代皇帝他们夏天避暑的时候他会吃冰的。他们有专门的冰窖来储藏这些冰块，然后就是直接送到宫中去吃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 体会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 蓝舍硅藻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

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因为古代他们吃水呢是靠不，就是用水呢是靠水井，但是吃水呢，它就是 吃水不吃井水吗？ 也吃这个。概念呢怎么说呢，因为古代的水井啊，它很多就是尤其是北京的地方都是井水的，就是跟这个井水打上了以后，它可能只能用作洗衣服呀或者是喂牲口啊，但是饮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出去买的。就是咱们 那出去买到的那就肯定是河里面的淡水这样子。 也不是完全是，因为北京它大部分水井是枯水井，但是有很多水井啊它是甜水井，所以这个甜水井呢就被这个水贩子把持住，或者是他们就通过这个水井啊挑上了这个水去挨家挨户去卖，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 水贩子，那他就是怎么去拉这个水呢？ 有专门水车呀。 那他这个材质是什么样子的？很难想象。 就是他们当时我是看过一些历史图片哈，就是一些水桶，它类似于咱们古代那个，就是不是倒也不是古代，就是以前咱们用那个小推车是木质的那种，它类似于那种的。 所以这样就可以哇，可以卖水贩子。 对， 不过这个确实也是因为有需求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 对，因为主要是北京的地方它很多水井都是枯水嘛， 那这个有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地质吧，地质方面的。当然皇帝他们饮水是专门的渠道的，皇帝的水吃的水呢是从玉泉山那地方用专车拉过来的。 玉泉山，那所以就是说玉泉山的水是最好的了。 对，玉泉山的水它是每天早上有人专门去推着车去从玉泉山采来水之后送到皇宫供皇宫专用的。 那会不会有一天就突然不够用了？ 玉泉山的水是很多的。比如说咱们大家可能会听说过北屋八景。这北屋呢是在玉泉山脚下。因为古代啊玉泉山它水很多，泉也特别多。所以这个泉它流下来以后就在这个山脚下形成了很多水泊湿地。那么就形成了很多的人文的景观。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高湖塔影，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这个高湖呢是指玉泉山下边两片湖泊，一个是高湖一个是羊水湖。那个塔影呢是指什么呢？是玉泉山上一个定光塔。就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这个塔呢能够映照在高湖当中形成一个倒影的景象，所以叫高湖塔影。 这是其中的一个景观。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关于这个玉泉山比较出名的，叫做京西道，大家可能会听说过。 这个知道。 这现在应该是还有的，这个品牌好像是。因为为什么这个名字比较出名呢？因为玉泉山以前啊，它下边都是湿地，它那湿地的水啊都是泉水，都是山上的泉水，这泉水比较甘甜嘛。所以他种了很多水稻，那么种出的水稻也是口感品质都是比较好的，是专门供皇宫用的，叫做贡米。 所以他这个水稻之所以好是因为浇它的水好。 对对。 那我们现在玉泉山那边还可以， 现在玉泉山基本上是有泉没水。 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地下水已经被采光了吗？ 因为现在北京就是中心城区，它地下水都在几十米以下了所以这个泉水在北京城区还是比较难见到的，但是还是有的。我记得去房山，去一个房山万佛洞，那地方还有一口泉水，那个水量是非常大的。对，我当时就非常震惊，因为在北京是这种泉呀是很少见的，但是你去了那地方发现那个泉呀就是鼓鼓的往外冒，就是很多水。所以在这种景象在北京现在是很少能够查到了。 但是也还是有一些。 对对。 所以说说到这儿应该可以说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里面见证了一个北京水环境的一个发展和变迁。 对， 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百度地图啊。这个百度地图显示现在的永定河它的 起点是官厅水库，是吗？ 对。他现在因为他以前也是水是直接流下来的，后来就是咱们在上游修建了很多水库嘛，就把这个水一级级的拦住了。 哦， 但是他最初的起源是在河北内蒙古那一带，山西。 哦，那可以说是很远了。 对，它流经好几个省市。 原来我们周围还有这样的，曾经哈，曾经是一条大河哈。 对对， 我们看到这个周老师的团队应该有很多次的调研哈，关于这个水环境啊，还有水文化遗产等等，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们这两年为了调研那个水文化遗产呢。我们是走了很多地方，北京市基本上16个区我们都有去过的。 花枝巷都去了好几次。 对，通州的地方我至少是去了3次。我们这两年来呢是走了200多处水文化遗产点，然后是系统的调研它这些现状。当然这个过程啊，因为走的地方比较多嘛，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这个路途啊其实是有很多故事的，就是在当中。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校学生嘛，成员，所以很多地方就是开车是不方便的，所以主要是靠一些公交来就是进行就是去这些地方。尤其是一些遗产点它是在郊区，那么去这种地方的时候啊，你就肯定是坐公交去，而且偏远地方肯定就是需要步行走过去的。那么一走一天走个10公里都是长远的事情。对对对。而且是比如说我们有次去大山深处，它是因为它比较偏远嘛，而且在这个郊区它公交它都是定点的，一天只有几班车，如果是赶不到时间的话就回不来了。 啊，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情况倒是没有，但是肯定是存在这种可能。 这还是得悬着一颗心。 对， 一直在看着手表，看看有没有到时间班车要不要来啊。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看不懂他那个列车时刻表，然后我就错过了那个班车，然后就一直等到天黑，然后才等到了第二班。这个确实是比较辛苦。我觉得还有就是去那边调研的时候，你肯定是在室外比较多，比如说冬天啊，下雨天啊，酷热的天气是不是也比较多？ 对，其实关于调研困难呢，一个是交通方面，第二就是环境方面的。因为调研你肯定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六日嘛。周六日去出去调研的话，它可能就下雨啊，或者是夏天大的太阳呢就出去了。而且你去郊区的话，吃饭什么都很不方便的。很多时候我们吃饭都是在路上，在车上解决。 就是随便带一点这个快餐之类的。 记得有一次我去大兴，就是去通州牛木屯，那是靠近河北了。我是从大兴区出发，当时是坐了4个小时的车。 从大兴出发就得坐4个小时的车。 对对。然后下车就迷路了，因为那是山乡僻野的地方，你找不到方向。那么又走了10几公里，问了好多人才找到那个遗产点，但是发现以后那遗产点只剩下几堆石块了。回来的时候手机又没电了。所以回来的时候是问了好久 也找不到路吧。 对，找不到路。找到一辆去回北京的车才回来的。回来时候就是北京已经是晚上很晚了。 那还真的是非常辛苦。那有没有就是碰到过就是哎呀，我这本来没有抱很大希望说我们来这里看看，后来发现哇，这里原来有很大的惊喜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比如说有一次我是去怀柔观音寺。那地方有一口斜井，当时我都不太抱希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就是历史比较久远了。但是我去的时候还发现那个井啊还是存在的。而且那口井是在海拔3300米的高山上。但是你想象一下，在300米的高山上还有一口井，这个井里还有很多水。 哇。 那就比较神奇了。 对，而且这口井还是斜的，和普通的井是不一样的。 斜井是为什么会打成这样的？ 据说是一个神话有关系，说是当年就是 委托菩萨看见这个寺庙里就是很多僧众他打水不方便，所以他就在夜里呢，夜里就去背了一口井回来，但是他必须在这个鸡叫之前，就是黎明之前归位。后来他抱着他匆，就是带着个水井，带着他匆忙了。他就没把这个井放正，就是歪了。 所以这个井打的正和打的歪是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打 的 都是正的，所以那口井还是比较特别，它是斜井。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这个井是随便打的。 接下来。我想给周老师看一个我老家的水。这个水其实特别有研究。我通过这个 iPad 看一下哈。我先画出来， 你要画出来，我还以为你现在有照片呢啊！现在这个， 这样，通过我的这个镜头吧，让我们的这个高阳老师给一个特写哈。就是我这个。iPad 哈， 你这井在哪儿呢？这不是一个白的吗？ 这是一个白色的 iPad 哈，然后呢，我的这个等会儿我先擦擦哈。 你老家哪的？ 我老家山东的。 山东，咱们是老乡啊。 咱们老乡哈，你看我们老家是这样，这是一个城，一个四方的城，古城。这是一个四方的古城，这个古城呢， 这也不够方啊。 这个古城呢，中间这个部位，中间这个部位是我的老家的城中心。然后呢，附近呢这些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民居、小民房哈，这是古代。 对， 完事儿呢，这个圆圈周围全部都是河，都是湖。 那不就是护城河吗？ 对，就是在湖的中央有这样一座城，然后这座城和外面联系，怎么联系呢？通过四座桥，这里有一座，这里有一座，这里有一座，这里有一座。所以当年日本鬼子如果想要攻占这个城，就要把这，就是要不游泳游过去，要不就要把这四座桥攻占了。但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啊，这个城里的人就把这四个桥全部炸掉了，这样呢整个的城市里面的人就很安全。这个城呢就是我们老家叫聊城。 哦，我已经猜到了，是聊城 啊。叫做江北水城。 对对， 所以每次我跟大家介绍这个城市的时候，我都特别的 自豪，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真的设计的特别的完美。 对， 现在呢就是这个城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嘛，已经开始外面啊都有扩张了，也有一些陆地了，这就是古城了。 对， 这个古城呢里边的房子可贵了。又提到房价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我就特别想跟周老师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水与城市的融合非常的完美。 对对。 周老师也猜到了哈。 对。其实像咱们现在的北京啊，它也是它有三重护城河。比如说咱们现在的宫城，就是咱们现在去的故宫 旁边， 它是周边是一圈筒子河。然后咱们的外城就是咱们的二环，它周边还一层护城河。再往南的话，咱们还有一个南城，就是外城，它也是一层护城河。当然这个护城河其实最初都是为了防御，但是它在这个建设之后啊，这在历史当中啊，和就是北京的居民的生活是融入的非常完美的，就是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地步。 这是刚刚我分享的一个哈，我看到这个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一个 S 打头的网友说厉害了我的哥。看来应该是这是说周鲲鹏的哈。厉害了我的哥。还这里刚才那个聊到了这个古代的水范哈，其实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古代水范的这张照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得卖多少钱啊？ 这个价钱我不太清楚、啊、 价钱不太清楚、啊、 得去问当事人呀、 啊。啊，这是这个，包括还有这个叫白家， 这是我们在一个白家团发现了一个石桥。 白家团石桥， 对， 这是石桥吗？感觉像现在已经是遗址了哈。 它现在不是石桥，是石块了。 石块了，嗯， 对，因为这个桥其实它也是以前是保存挺完好的， 嗯， 这个桥呢在白家团，它的桥西呢是曹雪芹的故居， 嗯， 桥东呢有一个亲王祠，桥呢是乾隆年间的遗物，就是我们当时同学呢去调研的时候，就问了好长时间没找到。就是后来打听到说被别人拆走了，当做一个石料去用了。 嗯， 最后呢是在一户居民门口可以看到哈，就剩下两块条石了。 这样一看还是挺悲壮的一件事。 对对对， 嗯，这是一个蕴含着历史的一个桥。 对， 嗯， 因为这桥一是它的周边有很多著名的遗迹。 嗯， 二是这桥呢它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是乾隆年间的遗物，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代表的历史。 嗯，现在比如说你在保护这些水文化遗址的时候有哪些建议吗？ 嗯，现在保护水文化遗址啊，其实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调研了，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一个工作。 嗯， 调研呢只是，但是调研呢只是其中的一步，肯定是在调研的基础上需要去深入的挖掘这些遗产的文化内涵。 嗯， 通过这个基础啊去确立它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桥有什么历史呀，它有什么价值呀， 嗯， 然后才能确定一些保护的一些措施。 嗯，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其实做的也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调研以后我们是建立了个数据库。 嗯， 在数据库的基础上呢是构建了一个宣传体系，这个宣传体系呢是包括我们开通了网站， 嗯， 开通了 AP， 就是做了个 APP， 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还有定制了一些小的视频短片在网上去流传。除了这个呢，我们还在线下举行了很多活动，比如说这个水情教进校园呀，还有一些讲座呀，还有一些展览呀，就这些活动是举办的还是挺多的。 嗯，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也来了解一下北京水文化遗产背景吧。包括其实周老师这个短片拍了以后，我自己看了以后觉得真的挺震撼的。 这个也是 花了不少力气应该。 对，这个也是在一个公司的协助下，就是他们就是帮我们定制的，我们也是提供一个思路。 嗯，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其实基本上能把整个北京的一个水文化遗产概括出来。 这里曾是水乡泽国，河湖碧波，清泉四溢，一万年前古老的永定河从这片大地上蜿蜒而过，留下了数不尽的河流湖泊，北京城就诞生于这片河网池沼之上。从琉璃河旁的古堰都城，到莲花池畔富丽堂皇的金中都，再到积水潭侧宏伟的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城市的每一步变迁都离不开水的牵动。水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生命，带来了活力，也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沧桑的古桥，秀美的湖泊，富有人文气息的河道，散布于山路之间的溪流山泉，底蕴深厚的祠庙碑刻，这些与水有关的文化遗产是历史上北京城在离水治水等水利活动中形成的文化遗存。桥闸设施、河渠故道、园林湖泊、泉池风景，他们用水的形式书写着北京的故事，承载着北京的水韵风情，是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拿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嗯， 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之外呢， 嗯， 还可以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关注到我们。 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进行留言。 嗯， 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访谈录的环节哈。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建筑大学的周坤鹏博士哈。 嗯， 他在研究水文化遗产方面非常的有建树哈。 嗯， 刚才我看了那个短片以后觉得非常的震撼啊。 嗯， 而且也呼吁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北京的水文化。 嗯， 其实调研完这些内容以后，周老师，你跟着你的团队也出去宣传了很多地方吧，尤其是对中小学生的这种讲座也做了很多，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大概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一块呢，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了很多的。 嗯， 大家反响是相当于是很好的，很理想的。 嗯，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是去给中小学讲解，当时那些学生啊就非常的惊讶。 嗯， 因为在他们眼中呢，北京可能是和大家一样，就是水很少，和水文化没有太多关联。 嗯， 但是经过我们这么一讲解呢，他知道北京啊历史上它水是河湖密布的一种景象。 嗯， 但现在又是水比较少了。 嗯， 他更没有想到它周边这些河湖啊桥渣还只有这么多历史故事。 嗯， 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微信的观众叫老黄。 嗯， 应该是岁数比较大了。 嗯， 他是 在你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对，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留言，他是经常为我们点赞和留言。 嗯， 有一次我们是在顺义新国展举办一个展览，他大老远的坐了几个小时车是专门去看的。 嗯， 就是在我们那是看了很长时间，还要了书，还要资料，就是对我们这东西是非常的感兴趣的。 嗯， 对，就是像这种观众还是挺多的。 嗯，因为其实他这个水文化遗产方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水的问题了，包括历史啊，包括刚才我们讲的甚至军事啊， 对 啊，甚至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和它息息相关。 对，就是水其实就和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和人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是有关联的。 走过了哪些学校？ 像我们，因为我们主要是举办展览，像就是很多中小学生啊，还有比如说大兴八中啊，他都是来参观我们展览。具体讲座呢，我们是去过北京111中学，还有一些其他学校，就是也是我们学校周边的吧。 就是说这些中小学生的反响也特别的强烈， 对 啊， 对， 比如他终于明白了积水潭其实不是一个名字，是有水的哈，就给大家科普一些这样的知识哈。 对， 其实周老师除了是在研究水文化遗产以外，还在研究古建筑哈。其实你硕士的专业是在研究古建筑哈？ 不是，是颠倒。 颠倒。 我硕士阶段呢是 水文化， 水文化， 然后现在在研究古建筑， 现在呢是在做古建筑保护这一块。 古建筑保护我们听起来真的很觉得很遥远离我们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比较通俗的例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感兴趣的？ 故宫， 故宫是一个 古建筑， 古建筑其实很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故宫，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些应县木塔呀，就是这些石窟啊，它都属于建筑遗产类别的，但是关于这个方面呢，大家的关注点、争议点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咱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安岳石窟事件，大家可能在网上就是流传了很多，就是一个石窟，这个石窟呢是宋代的，有很多佛像，就是但是因为很多信众他是比较热心的，他们在修的时候就用一些大红大绿的东西把它粉饰的焕然一新，但是和他以前那个庄重古朴的样子是完全 是 换了模样。 据我理解，像这种比如说古建筑啊，或者是古迹的修复，应该是尽量少的干预吧。 对，因为他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就是我们能尽量的不去扰动它，就不扰动它。 但是也要保护啊。 对，要有保护的。但是其实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有很多是历史上的观念。比如说咱们古代，因为古代它有文物的概念，但是遗产的概念还是就是建筑遗产的概念还是相对淡薄一些。因为古代你比如说这个朝代建立了以后，它往往需要把一个前朝的东西啊 清掉。 对，清掉，革命为就是美其名为革旧换新。所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就是旧的东西我要把它重新变新的。 对。 另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在传统观念呢，因为中国人喜欢真善美的东西，就是真实完整和美观，如果让你看一个残缺的东西啊，大家是感觉不太舒服的，所以很多就是建筑我们在修的时候总是修修补补把它就是整饰的很漂亮很新，但是这个点啊可能和建筑遗产保护那些原则是 相 互违背的。 这张照片是五台山寺庙修缮哈。 对对，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扰动比较大，大家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它很多柱子呀很多瓦呀就是在修的时候就完全换新的。 对，感觉没剩什么旧的了。 对、 这个、 很多东西它没必要换的，但是为了怎么说，为了施工或者其他方面原因，它就是换成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了，这样就和这个建筑的历史的痕迹啊就被抹掉了。 所以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站在一个普通的人老百姓的感觉上，但是它特别旧的话，你要是不修它，它会不会哪天突然间就没了， 倒了什么？ 对，就倒了或者没了。 怎么说呢，因为建筑遗产它就是遗产，它本身属性就是一种就是沧桑的历史印记，一种文化和艺术的那种价值，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在修的时候肯定是要尊重这种最基本的属性的。那么在修的时候肯定是以修修补补为就是延缓它的生命，因为遗产它的消亡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我们在修的时候 听起来好伤心。 对， 对， 因为世界的消亡它是一个必然趋势嘛。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肯定是不能让它旧颜换新，肯定是让它尽量的延续生命。就像我们给一个老人看病一样，如果你给老人看病，那你肯定不能让它 回到孩童那个模样，不让人逆生长， 嗯， 肯定是让他继续 延缓生命， 延缓他的生命，对， 嗯， 所以这也是古建筑一个修缮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嗯，哎，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修缮的例子呢？ 有一些，比如说，但是咱们就是因为中外的那种遗产，它的修缮的观念 不一样， 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咱们如果是去。就是故宫的东面有个智竹寺， 嗯， 当时这个寺庙呢是一个大杂院，就是很破旧，后来一个外国人他是把它买下来了， 嗯， 买下来以后改成一个私人的一个算是酒店或会所吧， 嗯， 但是他在修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历史的痕迹啊，比如说每个时代的标语啊，这个木头啊，还有这些窗户呀，以前破败的景象都完全的保留下来，所以你一进这个寺庙就感觉这个寺庙是非常古朴，你能在它的构建上读出它所经历的历史，经历的岁月，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很感动的一个建筑的修缮方式， 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 对，当然咱们在修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咱们国家是那个，只是观念不一样，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可能是 就喜欢它，让它就是新一点， 完整一些， 对对， 完整一些。当然这块咱们那个因为中外的观念也在不断的相融， 嗯， 所以咱们也在朝一些好的那种趋势去发展。 嗯，真好。我觉得就是其实研究古建筑保护也是在先研究它的历史哈， 对， 然后再去保护。 嗯，我之前刚才周老师说的那个应县木塔我是去过的， 嗯， 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去过，就那个时候真的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它周围几乎没有保护，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去保护它，但是它自己非常的完整。 对， 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可以上去了，但是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壮观，哇怎么这么完整啊， 嗯， 这个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年了，应县木塔 这个塔是建于辽代的， 哇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哦， 嗯，在哪个地方？ 在山西 应县。 我看过一个河南的一个木塔， 嗯， 也很高， 嗯， 但是现在保存相对来说完整的就是比较就是原汁原味的，就是应县木塔了， 应县木塔哈， 嗯， 还有一种方式的古建筑保护就是它其实已经没有了，再重新给它建一个，比如黄鹤楼， 城门楼的吗？ 黄鹤楼就是 怎么说呢， 黄鹤楼我看完以后我觉得特别壮观，回来以后感觉特别壮观， 嗯， 然后那个李白写的那诗嘛， 嗯， 是吧，然后读完以后也觉得特别震撼， 嗯， 回来以后导游告诉我这是后来重建的 就像那个我们的四九城门是吧， 嗯， 哪个是，啊，永定门是重建的， 嗯， 应该是94年， 但是这些重建的呢就是虽然它是历史的样貌， 嗯， 但它是不能划进遗产的范围内的，因为遗产它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历史， 嗯， 就是原来的， 对， 嗯， 它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虽然是一模一样的，但它不是一个遗物了，已经， 嗯， 它是新建的， 所以这种新建的古建筑，也可以，就是因为毕竟让大家了解一段历史嘛， 对， 是吧？只不过可能它不属于遗产保护的范畴里了， 对，只能说是一个现代仿建的建筑， 嗯，但是这些古建筑它会不会说建的和原来不一样呢？它其实也是有参考的哈， 是有参考的，这个建的重合程度呢主要是看去历史考据的程度，比如说您说那个黄鹤楼， 嗯， 它是历朝历代因为每到更朝换代的时候它都要经历很多战争嘛，像这些古迹啊， 嗯， 它可能就是被毁坏过很多次了， 嗯， 所以每个朝代就很多朝代它都重建过黄鹤楼， 嗯， 每个朝代的样子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嗯， 像您看这个黄鹤楼呢可能是仿照某一个朝代去建的， 嗯，明白了，但是其实给人也是一种历史的感觉吧， 对对， 哈， 对， 反正我在想象周老师他如果学古建筑保护的话， 嗯， 应该没事就是在这个脚手架上啊，就是这种地方哈， 嗯， 就是这种地方，我猜是这样哈，是不是？ 然后就是哎老周下来了明天要做节目了、啊、是这样吗应该 其实这一块呢因为古建筑保护啊它设计内容很宽泛的、 嗯、 有规划有设计还有一些加固像我们呢主要是做加固这一块但是我不去施工一线的 不去施工一线 是去实验室做实验 啊、哦、但是我有一个特别深的疑问哈、嗯、就前段时间我去西安看那个兵马俑、 嗯、 然后他们就讲说那个兵马俑就是当你一下子挖掘没有保护它的时候可能它就那个他身上那些彩色的那个颜料就氧化了、 嗯、 是吧 对 应该是氧化这个词吧 是氧化确实是 就是没有了颜色没有了 对 嗯 就我们前段时间去四川看那个三星堆、 嗯、三星堆 对、 嗯、 他当时发掘的时候、嗯、很多青铜器它都是带颜色的、嗯、但是你出来以后因为一接触空气它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东西啊它就立马氧化了那个色彩就顿时消失了 就是现在科技它现在科技还达不到完全就是保护它把它原汁原味保护下来的那种很多技术水平、 嗯、 所以咱们很多文物啊在地下的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但是还是不能直接去挖掘的、 嗯、 因为你没有能力哈没有条件把它完整的保护下来、 嗯、 那么你挖掘了可能就是对它的一个间接的破坏 是的是的、 嗯、 但是电影里我看着好像是那个是叫就是成龙演的一个电影吧、 嗯、 就是感觉他好像涂了一个涂料在那个建筑上就是比如说兵马俑上吧、 嗯、 涂了一个神奇的涂料高科技然后那个兵马俑瞬间就恢复到了原来的颜色 哇、 嗯、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电影片段 高科技啊、 嗯、我们研究的方向呢还就是类似就是让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当然是方向是一样的 嗯方向是一样的哈 对 就它电影里肯定是虚构的嘛 对 啊就高科技了 对 然后拿好像一个彩色的一个喷雾哈一喷然后瞬间就是原来的那个颜色马上就出现了 那真是太厉害了 太神奇了哈 嗯 对 是希望周老师以后能研制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说到那个周老师研究的这个文物古建筑的这个加固啊我有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山西衡山的悬空寺 哦悬空寺 我觉得它真的太需要加固了就是因为登上那个悬空寺我觉得我恐高症都后来又更加严重 就感觉会掉下来是吗 因为它是建在悬崖上而悬崖底下全都是木头的桩子一样它把它那个立在下面所以你走上去的时候、 嗯、 那个木头就是在晃 啊 我当时真的是太害怕了 嗯, 嗯现在还可以上去人吗 现在可以上去不过现在我们前段时间也去过、 嗯、 就是现在他也在就是制定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要限流啊、 嗯、 还是其他方面的、 嗯、 因为人太多的话他这个满足不了承重的话可能会对他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好吧接下来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7吧、 嗯、 今天和周老师聊得特别的开心 没错 也希望其实更多的像这样的科研学者能够投入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甚至自然的研究当中哈、 嗯、 作为一个青年人尤其是2018北京青年榜样年度人物的奋斗好青年的序列当中很开心能够和你在这里度过美好的两个小时也希望未来你能够研究出来更多的美好的成果出来 好谢谢 为北京的发展出谋划力好吗、 嗯、 好好谢谢 我们通过接下来的这个水文化课题的一个小感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嘛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嗯 长河中与水相关的各种活动形成的一种印记 在历史上啊北京它是一个水资源极其丰沛的城市在它的防卫漕运还有城市生活当中呢都和水密切相关系由此产生了很多和水相关的文化遗迹 像古桥啊水闸园林湖泊寺庙这些都是 它是一种历史的沉淀更是文化的见证 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水文化遗产应该属于什刹海周边都是成片的四合院整体的感觉呢给人一种很古朴的感觉 我印象中最美的就是颐和园它里边每一处景致都特别的精巧而且细致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忍不住的想感叹古代人的那些智慧 另一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张家旺的《花之巷》，这个遗迹呢和曹雪芹的关系非常密切，在2015年9月份的时候就调研发现它还存在，但是当我们在2015年10月份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这个遗迹已经被当为一片平地了。当时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我记得有一个遗产点叫做百家团石桥，其实当时我们找它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它其实就是人家家门口的两块石头，就可想而知它被破坏的有多么严重。 有一次在去东周调研的过程当中，调研到东门桥的时候，就眼睁睁地看到那座桥就被拆除了，当时就觉得特别惋惜，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我觉得水文化遗产是大家都不很重视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存。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得踏踏实实的找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做。 当时是班主任给我推荐的这个课题组， 碰巧那个时候小组正在招收新的成员，我就去了。 从2015年到现在呢，我们走过了北京16个区县，调研了北京206处水文化遗产点， 出去调研了60多次，走的行程3000多公里，都相当于从北京到喀什的距离。 拍摄的图片有1.4万幅吧，而且积累的文字也有接近30多万字。 我们不仅仅是记录遗产的现状，我们还希望这件事情变得可持续起来，所以我们去分析这些现状背后的问题，并且找到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什刹海为例，我们将这些方法理论整理成为一本书籍《什刹海水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得到了西城区民盟的高度肯定，获得了西城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调研报告一等奖。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宣传体系，为大学生开设北京水文化教育通识课，为中学生开设水文化专题讲座，举办初中生水情教育活动。 以多年平均值少了7%。 我们策划了水文化遗产主题展览，从最初底板的选择、文字的编辑以及后期各种工作，每一步都让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还做了一个网站，里面每一幅图片、每一篇文章都是我们仔细挑选、逐一校验然后上传上去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都去我们网站看看，你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我记得有一个遗产点是在一个山沟里，正好前两天又下了雪，山路结冰非常滑，我们一路上也是问了许多人才找到这个地方。 有的遗产点只能步行过去，而且一走就是1-2个小时。 在过去的途中就会路过那种特别荒芜的田地，然后就总觉得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而且等你到那之后发现遗产点早就没了，而且这样的事经历还挺多的。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准备水文化遗产展览，当我们接到任务的时候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然而我们需要完成44块展板的修改，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但是经过我们几个人的努力，我们最终做到了。 我们这个团队人不多，只有9个人，但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最大。 我们团队成员的专业呢各不相同，但大家合作起来呢却非常的团结，没有一点隔阂。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正是这种优势的互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 我不敢说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果，但是我身边的人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感觉我们的工作至少在观念上改变了很多人对于水文化遗产的看法，很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一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原来也是遗产，具有很高的价值。 看到因为我们的努力让这些水文化遗迹慢慢地改善，我内心就很开心了。 对于水文化遗产，我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关注到它过去的灿烂历史， 翻过了山坡又踏过了水，跟心走别管东南和西北，前夕我是猴子。